瑞麟羊奶回归，人气赠品大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了。 没错，本档瑞麟乳业重磅回归，现在起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只要订购一个季度六盒羊奶粉，就送您可拉可推可坐的购物手拉车一辆。 嗯， 你要知道这之前啊，可是订购8盒羊奶粉才能免费赠送的。 是， 今天花594元喝上3个月的羊奶之外呢，就送您一辆购物手拉车。 嗯，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平时去菜市场买米买油太重了，爬楼上坡觉得太辛苦了，野营出行需要装备太多东西了，今天一辆购物手推车全部搞定。钢筋龙骨架结构，双层加厚牛筋布制作，双侧水晶轮材质，此外还有一个抽拉凳座椅设计，要是走累了排队太久了，一拉一拖就有一个简易的金属凳，承重15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手推车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只能在特别的日子免费赠送。那今天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李姐说，听你们的活动有段时间了，这羊奶的价格倒是挺实在。 嗯， 只是送的购物手拉车的活动还是第一次听说呢。还有家住海淀区的刘大妈说， 嗯， 这羊奶啊我每天都在喝，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觉得现在爬个5楼气不喘了，心不慌了，整个人啊都精神了。听说今天有购物手推车免费送，这是不是和超市里买洗衣液送的那种购物手拉车一样的呢？ 哦，是不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啊，但是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款手推车是抢购时间所有赠品当中成本最高的产品。 是 钢筋龙骨架的结构，防水牛筋布的材质，还有耐磨耐滑的这个水晶轮的设计。 嗯， 您要知道啊，手推车的寿命是完全取决于轮子的材质的。 哎， 不信您回家自己看一看，超市里送的购物车的车轮是不是塑料的，不一样的材质注定了产品的价值。 嗯， 所以我们不和超市赠送的做比较，我们只和正品的购物车相提并论。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548的朋友是订购了6套，说平时呢工作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照料自己，就希望这个养生啊可以简单一点。 嗯， 就比如每天坚持喝杯瑞麟羊奶粉，我还是可以做到的。 嗯， 还有0072的朋友是订购了5套，说马上就要放假回家了，也不知道给家里的人带些什么好，你们的羊奶粉老年人可以喝吗？ 哦，这一听就是新朋友啊。瑞麟精算配方羊奶粉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来量身定做的。 嗯， 640毫克的钙质，7.0毫克的铁，还有40毫克的维 C， 480微克的维 A 等等，光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的总含量啊，就有很多很多种。 嗯， 而且还添加了啊益生菌啊、硒元素啊，还有植物甾醇，又不含蔗糖，纯天然更安全，是父母长辈理想的日常用奶。 没错，每天一杯奶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是需要每天坚持的基础营养。 嗯， 而羊奶又是众多奶制品中的佼佼者，因为奶山羊是双乳结构，营养更聚集，所以趁着今天双节同庆，还有购物手推车免费赠送，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嗯， 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4586008179431158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是， 还有看到1708的朋友说，现在都流行喝羊奶粉，听说今天还有购物车免费赠送，刚好晨练买菜的时候可以用，多划算。跟您说啊，您喝了瑞麟羊奶粉之后，您就会觉得更划算了。 嗯， 因为凡是喝过瑞麟羊奶粉的用户啊，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 是， 温水一冲就化，放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满满的营养，全家老少都能喝，而且呢每天只要5-6块钱。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嗯， 花594元订购6盒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送您省心省力的购物手推车一辆。您要知道这之前啊可是订购8盒才免费赠送的。 是， 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饮食是物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把彭越给逼上梁山了呢？这件小事啊，得从彭越手下的一个叫蒋公的人说起。这个蒋公因为和彭越是老乡的关系，再加上他以前行军打仗的时候每每都身先士卒冲在前面屡立战功，因此在彭越被刘邦封为梁王之后，彭越也让蒋公做了自己的太仆。太仆是什么职位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领导秘书。都说保暖思淫欲，这太仆以前在行军打仗的时候是一个好士兵，但是当了太仆以后，他的人生观念就转变了，思想也就腐化堕落了。太仆仗着是梁王身边的大红人，目中无人，目空一切起来。有一回他喝完了酒，驾着他的豪华马车四处溜达，并美其名曰兜风。人家兜风一般是到人少景色美的地方去，但他不，他为了显示自己的百里挑一与众不同，他兜风的时候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于是闹市成了他的首选之地。驾着豪华马车在闹市上横冲直撞，这样的回头率肯定是很高的，太仆也着实风光了一把。但太仆这种飘飘然的美好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刺鼻的血腥味给冲淡了。他的马车撞死了街上的一个路人。杀人者偿命啊。彭越在法律问题上一向以铁面无私而著称，接到群众的联名举报之后，他是毫不手软，把太仆给囚禁起来，准备从严从重处理这件案子。被关在黑屋里的太仆醒了酒之后，不由得冷汗如雨一般的往下流啊。不说单这次撞死人的事儿就该被砍头了，要是以前的罪行都被彭越知道了，他的脑袋掉100回也不够啊。于是他就在小黑屋里边是冥思苦想。想什么呀？想脱身的办法。彭越念起往日的情分，只是把他关在一间通风性能良好的黑屋子里边，并没有把他打到地牢里去。这给太仆的出逃创造了机会。他先把捆在双手上的绳子在石墙上摩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磨断了绳子，再施展壁虎爬墙的功夫，从通风条件良好的破漏的黑屋顶上就爬出去了。逃出黑屋之后，这太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就上京城向刘邦告状去了。他本身驾车撞死了人， 现在却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告谁呀？告彭越。告彭越什么呢？他状告彭越谋反。刘邦一听又有一个谋反的，立时间是怒不可遏，他马上派人去梁地，把不明所以的彭越就给抓了起来。彭越交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就是御史，叫王田，交给这王田来审讯。王田开庭审讯之后，明明知道并没有彭越造反的确切证据，但是他能混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也不是吃干饭的。行军打仗、治国安邦的本领他没有，但是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本事却无人能及。他通过察言观色、暗自窥探，已经明白了刘邦的心意。于是乎，他随便审了几下，就做出如下判决：彭越谋反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了彭越的死刑之后，按理说刘邦应该满意了，这不是他一直想要的结果吗？可是当彭越真的被判死罪之后，刘邦却又犹豫了。吕后已经错杀了一个韩信，如果这时候又把彭越干掉，只怕真会惹怒其他的诸侯，群臣激怒，到时候只怕又会生出一些是非来。思来想去，刘邦最终推翻了王田的判罚，进行了终极判罚，免去彭越的死罪，给他留一点活罪。当然了，这活罪也不单单是重杖屁股这么简单，而是直接把他流放到蜀郡那片荒凉之地去。刘邦当年被项羽赶到那个荒凉无比的汉中，此时也让彭越去那儿体验一下生活，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按理说，死里逃生的彭越捡回了一条命，理应马上去上任才对。但他心里边总是觉得愤愤不平啊，甚至还想直接去找刘邦，让他回心转意。但此时绝情的刘邦已经打定了主意，避而不见。彭越吃了多次闭门羹之后，才不得不慢腾腾地收拾收拾，奔赴蜀地。内心里边却还在等待着刘邦的回心转意呢。最终，他没有等到刘邦赦免他的诏书，相反的，却等来了一个女煞星——吕后。这时候彭越就像病急乱投医似的，见了吕后就跟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直接就向吕后诉苦啊。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过要造反，说到动情之处还是泪水连连。等彭越说也说完了，哭也哭够了，吕后这才安慰他：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你也别往蜀地去了，跟我去见皇帝吧，我帮你去美言几句，让你官复原职。多谢呀！彭越感激的泪水在眼眶里边直打转。于是乎，他放着好好的蜀地就不去了，又鬼使神差般的跟着吕后回皇宫了。他满以为凭着吕后跟自己这次美妙的邂逅，梁王的位置将失而复得。但他哪里知道啊，他这一趟回京城竟然就是他人生的终点站。吕后见到刘邦之后，直接就说放彭越去蜀地就等于是放虎归山， 面对吕后不断放大的因果论，刘邦心里边也是一颤一颤的。如此，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那彭越已经确定去蜀地了呀，总不能再派人去追回来吧？那样等于是自己打自己一个耳光啊。吕后狡黠的一笑，呵呵，这个你不用操心，人我已经请来了。于是彭越在盼星星盼月亮盼吕后的好消息时，盼来的却是又一张逮捕令，罪名是彭越舍人孙毅控告彭越不服朝廷判决，前往蜀地途中招兵买马，欲有不轨之举，特捉拿叛臣彭越。彭越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监狱，直到这时他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罪毒妇人心，可惜他已经明白得太晚了一点了。可怜的彭越最终落得和韩信一样的下场，而吕后在韩信的问题上初露锋芒之后，这一次再展雄风，一个蜕变后的皇后正逐渐露出狰狞的面孔。韩信死了之后呢，蒯彻对他进行了一场极为特别的祭祀，只祭不拜。而彭越死了之后，有没有人为他进行特别的祭祀呢？也许是为了防止出现韩信死后蒯彻那惊世骇俗的祭祀方式重演，刘邦下令把彭越的头颅挂在城墙上，下面写有一封诏书，敢有收起或祭祀彭越头颅的人与彭越同罪。一连几天都没有人敢来祭祀。这天忽然出现一个身穿白衣白裤、脚踏白靴、头扎白巾、一身是白的人，他手里边拿着祭品，对着彭越的头颅是边拜边哭。那些首吏也不是吃素的，不由分说就把那个人抓起来送到了朝廷。刘邦就怒骂呀，你是何人，敢来祭礼彭越？那个人平静地说，我乃梁大夫栾布使也，前些日子某奉彭王命到齐国出差，今日回来特向他复命。你难道没看到诏书吗？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哭泣，这是同谋之罪。来人呐，把他给我快快逐了。这时候大殿之前正摆放着汤货，卫士一接到刘邦的命令，二话不说把栾布提起来就要往汤货当中送。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卫士要下手的空档，栾布是撕心裂肺般的大叫了一声，臣有一句话，如果说不出口将死不瞑目，但说无妨。刘邦这时候倒显得很大度，既然你要我说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于是栾布的口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举出了彭越的两大盖世功劳。第一，陛下败走彭城，败走荥阳城高之间，项羽强兵压境，如果没有彭越居梁地助汉基础，那天下早就已经姓项了。第二，该下决战，彭王如果不来，项王也未必就会败。结论是，如今天下已定，彭王受封，肯定想将封地传于万世，又怎么会去想造反的事儿呢？刘邦是一个聪明人，各种缘由一点就破， 静下心来一想，彭越的事儿他也自己知道，做得太过分了。于是不但赦免了栾布，还给了他一个官来当。于是乎，栾布就靠这样一场祭祀得到了一个官职，让人是哭笑不得。刘邦的做法是欲盖弥彰，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如栾布所说的，功臣人人自危，不反也被逼反了。还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个笑话，说一个主人请客，他一共只请了三个客人，来了两个之后还有一个没来，于是主人就发话了，该来的怎么还没来呀？听了主人这么说话，两个在场的客人都觉得很难堪很尴尬，其中一个是大为恼火，竟然拂袖而去了。这时候主人赶紧去阻拦，他是这么说的，该走的还没走呢。这下剩下的那个客人气量再大也忍不住了，于是他也愤然而去。最后这个主人请客，却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个故事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呢，主人错就错在他的言行，是他逼着客人都怒而离去的。而此时的刘邦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吕后先设计来了个先斩后奏，把韩信干掉了，随后又想方设法地干掉了彭越。要知道当初张良就曾经把韩信、彭越和英布归为三虎将的，现在两虎将死了，另一员虎将英布自然也坐不住了。吕后斩韩信诛彭越，实际上正像请客的主人一样，已经把客人英布逼上了绝路。前面已经说过了，韩信的造反、彭越的造反，都是因为手下的人，因为个人的利益，又利用皇帝对他们的猜疑来恶人先告状的，从而给了吕后借刀杀人的机会。而相对于韩信的人头落地，彭越的死就惨不忍睹了，他被剁成了肉酱。于是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96年端午节这一天，各大诸侯都接到了刘邦送上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彭越的肉酱。有了一包剁碎的肉酱，端午节包粽子的肉不用再犯愁了。从这一点来看，这刘邦真是善解人意呀，还真是急大臣之所急。当然，刘邦想用这种方式来吓唬住手下重臣，让他们安分守己，不再生出谋反的心思。但事实证明，刘邦这种做法非但没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英布接到肉酱之后，其个人的震惊那是无与伦比的，于是他加紧了个人防备，把自己的地盘守得严严实实的。说白了呀，这时候的他采取的是观望政策，还远远没达到造反的地步。可是该来的终究会来的，躲也躲不掉，把英布逼上绝路的同样是一件小事儿。韩信被人告发，是因为麾下一个侍妾和手下的臣子私通，他愤怒之下欲斩了那通奸之人，最后被通奸之人反咬一口，结果被吕后砍了脑袋。彭越则是因为放纵一个心腹，平时管教不严，偏生他犯了人命官司的时候才想到要治人家的罪，心腹就不干了，逃出去到刘邦那儿直接就告了他一状，结果被刘邦砍了头了。

欢迎你，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英布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英雄了，但他却是典型的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代表。陈吉的病刚好，他可就按捺不住了，抱着这个心爱的大美人是又亲又啃起来。一番亲热之后，陈吉也不忘奔贺在他生病时的关心和照顾，于是他柔声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钟大夫奔贺真是一个好人呐。这原本是一句类似于感慨的话，言者无心，听者却有意。英布听了顿时疑窦顿生，此话怎讲？陈吉就把他生病的时候奔贺的照顾简单地说了一下，说到动情之处，他的眼睛里边竟然闪动着些许晶莹。他满以为英布听了也会感动的，但哪知英布越听脸色越是阴暗，到最后就像乌云密布的天空要下雨了一般。陈吉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在男人面前永远也别提另一个男人怎么样的好，怎么样的优秀，因为男人很容易对心爱的女人吃醋的。可是为时已晚，英布爆发了，你们该不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所谓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当时英布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因为爱而生恨，直接派人要去把奔贺抓来。奔贺哪里知道自己拍马屁没拍好，反而拍到马脚上去了。幸好他还有顺风耳这么一个绝活，所以英布派人到他的府上的时候，他早已经脚底下抹油，逃了个无影无踪了。其实他逃跑的路线也很明确，直奔刘邦所在的京城。和韩信、彭越手下告状的形势如出一辙呀。刘邦此时已经是草木皆兵了，英布造反的事儿引起了他高度重视，于是乎他马上派人去调查这件事儿。而英布听说奔贺拒捕而逃，自然认定他这是畏罪潜逃了，看来果然是他给我戴了绿帽子了。英布在盛怒之下就把奔贺的家里人全都给杀了。事实上证明，英布制造灭门之灾是很不识时务的，这给了刘邦派出来调查的最高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机会了。本来就是走过场的他们，这时候只在英布的地盘上白吃白喝了几天，就马上打道回府，向刘邦报告调查的详情去了。结论是，英布诛杀奔贺全家，确实想谋反。刘邦一听是火冒三丈：英布，你这小子活腻歪了是吧？ 看我怎么收拾你。但在派人去出征的问题上，他却左右摇摆了起来。思来想去，他最终决定派太子刘盈出征。此时朝中已经没有能挑起大梁的帅才帮他出征了，他自己也已经年老力衰，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现在派太子出征是有很深刻的目的的。归纳起来，这目的有两点。第一，试一试太子的能耐。后宫的戚姬和吕后之间的争斗日益严重，而戚姬自太子争夺战失败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刘邦也为此很是着急。现在这样做正好可以试一下太子的斤两，考验考验他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太子这次胜了，他就死心塌地地让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果太子败了，对不起，这太子的位置还是交给他最宠爱的妃子戚姬的儿子如意来当。第二，打击一下吕后那嚣张的气焰。自从太子保卫战告捷之后，吕后一下就老练多了，他处心积虑，表面上对戚姬嘘寒问暖，处处关心，但实际上他的暗刀子已经瞄在戚姬的身上了。只是因为刘邦尽力保护他，才使得吕后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刘邦此时派太子出征，也有杀杀吕后威风的意思。所以这太子出征正可谓一箭双雕。当然这是刘邦出的招，吕后会甘心逆来顺受做待宰的羔羊吗？看过韩信和彭越是怎么死的，肯定会知道吕后一定会反击的。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反击的呢？在武侠小说当中呢，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称号，什么黑白双煞，什么江南七怪等等等等。反正大侠们一般都有属于自己的绰号，而绰号取得好不好将直接影响你的知名度。这不吗，这里就得提一个特别的名号，商山四号。这商山四号顾名思义啊，肯定是四个人的组合。他们虽然不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大侠，手上功夫虽然不咋地，但肚子里的学问可就只能用博学来形容了。戚姬策动废立太子的事情虽然未果，但取得局部胜利后的吕后并没有放松警惕，他对朝中重臣很是重视起来，每一位重臣他都会争取去拉拢。对于支持他的大臣呢，他会感恩戴德，他不顾自己皇后的身份和地位，曾经给周昌下跪，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对于不听他话的人，他就会千方百计去除之，以绝后患。韩信和彭越等人就是被他认为的危险股而直接给干掉的。当然朝中除了听话的和不听话的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人，张良。自从刘邦夺得天下之后，张良就归隐家中练功去了。因为他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哲保身，他那把老骨头还想真练成什么绝世武功，那只是痴人说梦。但是为了能够保住性命，练功对他来说已经是别无选择最好的办法了。废立太子的事出现之后， 吕后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极有分量而且又很懂味儿的明白人身上。他去向张良求教，太子该如何才能明哲保身。张良本来已经是两耳不闻朝中事，一心只练圣贤功，但面对吕后的苦苦纠缠，他被逼得情非得已，只好说了这么一句真心话：能阻止陛下废立太子的事儿，有四个人可以去请。随后他说出了这四个人的名字：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角李先生。这就是所谓的商山四号。据说这四个人都年逾八旬，长得童颜鹤发，仙风道骨，非同常人。又据说当年刘邦曾派人去请这四个人下山来帮他，但是都遭到了拒绝，可见这四个人来头不小。吕后被张良点拨的茅塞顿开之后，就决定亲自去请商山四号下山。于是《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的故事提前上演了。吕后备好了重礼，先后三次上商山，终于凭着金钱效应和一颗真诚的心打动了这四个世外高人。结果是吕后三顾商山，终于抱得四位仙人归。就这样，太子身边拥有了商山四号组成的强大智囊团，实力和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巩固和提高。因此面对刘邦的出招，吕后就询问太子身边的这四个人该怎么办。四个人组成的智囊团马上就给吕后支了招，吕后自然依计行事，先是端着一碗熬好的鸡汤来到刘邦的身边，然后极尽温柔体贴之能事：今儿个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吧？刘邦也被吕后的温情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吕后表演完之后，再借机提起太子出征的事儿来，而且严格按照商山四号的部署，只说了几句话就放声大哭。颖儿还小啊，而且也从来没打过仗，你现在叫他带兵出征，不是把他往绝路上赶吗？接下来吕后的泪水是一发不可收拾，滔滔不绝，大有水漫金山之势。刘邦只好乖乖地投降了。既如此，还是我亲自带兵出征去吧。刘邦说完这句话，吕后立马收住了泪水，破涕为笑，高兴地抱着刘邦又亲又啃，全然不顾自己的粗嘴厚唇磨在刘邦的脸上，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这样，在这次刘邦和吕后的暗斗当中，吕后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刘邦决定自己再次领衔出征，他的亲信秘书长兼私人保镖还有马夫夏侯婴就变得很忙碌起来。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原楚国的令尹薛公很了解英布的人，就向刘邦推荐了此人。夏侯婴那是什么人物啊？他的话自然很有分量。刘邦于是马上传薛公前来问话。在一间密室里边，两个人的对话就开始了。你看朕跟英布的形势如何？刘邦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是问自己的形势好呢，还是英布的形势好？英布有三条路可走， 如果走正确第一条路，他的形势一片大好。如果走不好不坏的第二条路，鹿死谁手，双方还是未知的结果。如果走错误的第三条路，他必败无疑。薛公是语出惊人呐。随后薛公详细地分析了所谓的上中下三条路的情况。第一，上策，英布的进军方针是向东攻取吴地，向西夺占楚地，吞并齐地，占据鲁地，巩固燕赵两地，然后固守大本营淮南。结论就是崤山以东就不再是朝廷所有的了。第二是中策，英布的进军方针是向东攻取吴地，向西夺占楚地，吞并韩地，占领魏地，掌握敖仓的储粮，阻塞城高通道。那结论就是谁胜谁负将充满悬念。第三是下策，英布的进军方针为向东攻取吴地，向西夺占夏蔡，然后把辎重送回越地，自己返回长沙。结论就是这是一条神奇的通往天堂的天路。面对薛公有条不紊的分析，又惊又喜的刘邦马上生出疑问，那英布会采取上中下中的哪一策呢？薛公胸有成竹地说，英布绝对会选下策的路走。然后又说出了论据，英布只能看到眼前蝇头小利，他哪里能看到更远的东西呢？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问完话之后，刘邦心里的底气更足了。于是他在带领十万大军出发前，就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已经把真正的淮南王英布当成透明人了。正在这个时候，久未露面的张良出现了，他消瘦的身子盈盈一弯，苍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是格外刺眼。张良说，陛下，庶臣身体有恙，不能随你一起出征，臣特为这次出征饯行，并且告赠陛下一言，那英布乃匹夫之勇，只需智取，不要硬拼呐。朕明白了。此时的刘邦像个温顺的孩子，对张良频频点头哈腰。张良又提出自己的第二个忠告，陛下还应任太子为将军，兼领关中军队，以防陛下走后发生意外呀。朕明白了。刘邦说着马上下了一道命令，抽调关中3万精兵作为太子警卫队，由太子亲自指挥，负责关中的安全保卫工作。临走前的两个忠告看似微不足道，却让刘邦更加的看重张良了。从这些细微之处，我们就不难看出张良就是张良，他的计谋比起汉中三杰中的其他两位韩信和萧何都要高明百倍。也正是因为这样，刘邦先后对韩信和萧何都动了手，唯独对张良始终一点表示都没有，最后让他平安完整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英布自从被逼着起义造反之后，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出发前，为了活跃气氛，鼓舞军中士气，英布首先宣读了出发前的口号，宁可站着死，

羊奶首次订购六盒就免费赠送豪华升级版购物车的活动啊，刚推出就引发大家的讨论。 嗯， 本来秋季干燥就是喝羊奶的时候，加上中秋节走亲访友，羊奶是贴心健康时尚的伴手礼。 嗯， 另外这次送的购物车曾经是买八盒羊奶才免费送， 嗯， 这次六盒就送，门槛降低了。 而且车子确实是好升级版的，出去买菜去超市手不用拎重物了，直接丢进车子里拉着就走。升级之后啊，整个钢架结构更牢固更结实更耐用，同时呢车的滚轮是水晶耐磨的，可以旋转爬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一拉就上去，不费劲儿，很轻松。关键是这个车子还自带一个可折叠的凳子，您排队的时候或者是累了随时放下来可以坐着休息，别人都羡慕死了。 所以各位啊，前两天没听到广播的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一盒99，订购六盒羊奶能喝三个月，免费赠送一辆豪华升级版购物手拉车。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下单免费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4007106108。 瑞麟羊奶在全国的推广都很火热，四年了，喝的家庭是越来越多，因为大家对于品牌的信任是通过自身感受而提升的。瑞麟是大企业，专业做羊奶的品牌，连续出口国外十多年了，是获得羊乳制品金奖的。而且广播里这款金钻配方是特别添加了肠道垃圾搬运工益生菌、坏的胆固醇的死对头植物甾醇、微量元素硒，针对中国人体质研发的高端系列， 对 大家喝着有感觉不错，所以持续的再喝再定。 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很多老朋友肯定也有一些新朋友，所以呢我们强调这一点啊，就是希望您能试试看。 嗯， 每盒市价258，您广播直营购买只要99块钱， 是 里面是独立包装的15袋，能喝上半个月，每天只要几块钱。 嗯， 而且呢这次更有订购六盒羊奶赠送购物手拉车的活动， 是 不仅羊奶您能喝三个月了，还有可以爬楼可以帮助您提重物、自带折凳的小凳子购物车， 对 免费送给您。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线上订单的朋友很多啊，大家抓紧时间了。 是的，张先生说自己工作太忙，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叫外卖，晚上的应酬吧，这菜没吃几口，酒倒喝了一肚子，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吃不消了，买点羊奶放到办公室。还有赵阿姨啊，她就说了，瑞麟羊奶我已经推荐身边至少10几个人了，奶醇不膻，而且不加蔗糖，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 是的啊，不吃羊肉的朋友，担心口感的朋友，您都放心，瑞麟企业在山羊养殖技术上颇有研究。 嗯， 首先小羊羔出生后啊，就去掉了有膻腺的羊角。 嗯， 另外先进的设备除膻工艺会保留营养，还原奶香。 嗯， 而且它是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糊精， 嗯， 不添加增香剂和增稠剂的。 是， 每一杯都是纯奶好奶。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最后一分钟， 是 赶紧来拨打电话。出口品质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 嗯， 每盒不用258，只要99。 对， 订购六盒还要送大家一辆购物车，您先来电下单后不用管，统一免费送货上门，您再付款。 嗯，好，最后解释一下一位何阿姨的问题啊。 好， 说这个购物车我怎么记得是3盒4盒就送过的啊？对啊，是送过，甚至搞活动的时候订购2盒羊奶都送过，但不是这款。 对对对， 不结实，盛不了东西，也不能爬楼，也不带这个折叠凳，就像买什么洗衣液送的那种差不多啊。但是这一款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后来10盒羊奶、8盒羊奶才有的赠送的。 嗯， 有一些老朋友一定是记得的，全加固的钢筋结构，实用性更强。 对， 您上下楼啊爬坡呀都没有问题，排队的时候买鸡蛋，比如说去这个银行排队等的时候，还有小椅子可以坐。 嗯， 您看到就知道了。为什么把这条信息单独拎出来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啊，这个车子六盒羊奶送真的是很难得，从来没有过，是第一次，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六盒羊奶您喝三个月，全面补充身体的营养，再拿一个豪华升级版的购物车回家。最后的30秒了，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云长，知事入智，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46集， 皇上不再多问，陈廷敬心里却疑惑起来。他见朝廷同各省往来的文牒越来越慢，往日发给云南的文牒1个月左右就有回音，最多不超过2个月，如今总得3个月。王启文上回的折子开年就发了回去，差不多3个月了还没有消息。原来各省往朝廷上的折子奏折的都必须事先送到明珠家里，由他过目改定，再发回省里重新抄录加盖官印，再经通政使司送往南书房。明珠知道这是体会圣意，省里官员也巴不得走走明珠的门子，这套过程南书房其他人统统不知道。这天夜里，明珠府上课堂里坐了10来个人，都是寻常百姓穿的，正襟危坐，只管喝茶，一言不发。他们的目光偶尔碰在一起，要么赶紧避开，要么尴尬地笑笑。他们都是各省进京奏事的官差，只是互不透露身份。明珠的家人安图专管里外招呼，他喊了谁，谁就跟他进去。他也不喊客人的名字，出来指着谁，谁就起来跟着他走。安图这会儿叫的是湖南巡抚张骞的幕僚刘传基。刘传基忙应声而起，跟着安图往里走。安图领着他走到一间空屋子，他说： 你先坐坐吧。 哎，请问安爷，我几时能见到明相国呀？ 老爷那边忙完了，我便叫你。哈， 多谢安爷。 我还得交代你几句。 安爷请说。 你带来的东西老爷都收下了，我家老爷领了你们巡抚的孝心，只是等会儿见了老爷，你可千万别提这件事情。 庸叔明白了。 你跟我来吧。 哎， 刘传基起身跟在安图后面，左拐右拐了几个回廊，进了一间屋子。明珠坐在炕上，见了刘传基笑眯眯的点头。刘传基施了大礼道： 湖南巡抚募兵刘传基拜见明相国。 你们巡抚张骞大人同我是老朋友了，他在我面前夸过你的文采，快快请坐。到了几日了？ 哈，回明大人的话，到了3日了。 你这个安徒啊，人家从湖南跑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怎么能让人家等了3日呢？ 老爷要见的人太多了，排不过来。 这是处理国家大事，我就是不吃不睡也是要见他们的。 哎，明相国日理万机，甚是操劳呀。庸叔新到张骞大人幕下，很多地方不懂礼，还望明相国多多指教。 明珠摇头客气了几句，很是感慨的样子说： 哎呀，替皇上效力再辛苦也得撑着呀，皇上更辛苦啊。 在我这里先把把关，皇上的担子就没那么重了。好了，闲话我就不多说了。湖南连年灾荒，百姓很苦，皇上心忧如焚呐。你们巡抚奏请捐除赋税70万两，我觉得还是不够啊。 哎呀，明相国，如果能够多免掉些，湖南百姓都会记住您的恩德呀。 免掉80万两吧。 我替湖南百姓给明相国磕头了。 哎呀，快快请起，折子你先带回去重新起草。你们要是想免掉80万两，折子上就得写100万两啊。 这个明相国，救灾如救命，我再回来跑一趟又得2个月。 这我就没有办法了。你重新写个折子容易，可是还得有巡抚的官印呐。 这好吧，我只好回去一趟了。 折子重写以后直接送通政使司，就不要再往我这里送了，要快。很多地方都在上折子奏请皇上减免赋税，迟了就难说了。 这哎呀，我就怕再回去一趟赶不上啊。 明珠不再说什么，和蔼地笑着。刘传基只好连连称谢告辞出来。安徒领着刘传基又在九曲回廊里兜着圈子。安徒问他， 下面该怎么办你都懂了吗？ 懂了，明相国都吩咐了。 安徒摇摇头说， 这么说你还是不懂。 还是不懂？还有什么安爷请吩咐。 皇上批你们免100万两，但湖南呢也只能捐免80万两，多批的20万两叫做部费。 什么？您说什么？我都弄糊涂了。 哎，清清楚楚一笔账，有什么好糊涂的？你们原来的那位师爷可比你明白多了。告诉你吧，假如皇上批准湖南免税100万两，你们就交20万两做部费。 也就是说，皇上批的越多，我们交做部费的银子就越多了。 看来你是懂了。 哎呀，原来是这样，我们不如只请皇上免70万两。 哼，没有我们家老爷替你说话，1两银子都不能免。 哎，好吧，我回去禀报巡抚大人。 3天之后，明珠去南书房，进门就问 陈大人，云南王继文的折子到了没有？ 还没见到啊，倒是收到湖南巡抚张骞的折子，请求减免赋税100万两。 明珠听着暗自吃了一惊，不相信刘传基这么快就回了趟湖南，肯定是私刻官印了。他脸上却没事似的，只接过折子说， 湖南连年受灾，皇上都知道，只是减免赋税多少我们商量一下再奏请皇上。 夜里明珠让安徒去湖南会馆把刘传基叫了来。原来刘传基担心再回湖南跑一趟捐免赋税就会落空，真的就私刻了巡抚官印。刘传基知道这是大罪，却想那明珠伸手向他要了20万两银子，他知道了也不敢说。安徒领着刘传基去见明珠。 哎呀，我说刘师爷，你也太不懂事了，咱们家老爷忙得都不行了，你还让他见你2次。咱们家老爷可是从来不对人说半句重话的，这回你真的是让他生气了。 刘传基低着头不说话，只顾跟着走。明珠见刘传基进了书房，劈头就骂了起来。 传基呀，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你竟敢私刻巡抚官印，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张骞会栽在你的手里的。 这，哎呦，庸叔只想把差事快些办好，怕迟了皇上不批了，不得已而为之呀。 哎呀，你真是糊涂啊，你知道这是杀头的大罪吗？ 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那张骞也会被撤职查办的。 这事儿反正只有明相国您知道，求您睁只眼闭只眼就没事了。 哎呀，这张骞是我的老朋友，我是不会把这事儿禀报给皇上的。皇上已经恩准了，捐免湖南赋税100万两，你速速回湖南去吧。 哦，谢明珠大人。 刘传基跪下，深深叩了几个头，起身告辞。明珠又道： 传基，不着急，我这里还有一封信，麻烦你带给张骞大人。 刘传基接了信，恭敬地施过礼，退了出来。安图照明珠吩咐送客，刘传基犹豫再三，吞吞吐吐地说： 安爷，请转告明相国，20万两部费，这我们有难处。 哎呀，我说刘师爷呀，你不敢当着咱们老爷的面说，你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正要告诉你呢，部费如今是30万两了。 什么？30万两？这，哎，皇上要是只免70万两，湖南这两年一两银子也不要向百姓要。如今皇上免我们100万两，我们就得向百姓收30万两，哪有这样的道理？ 哼，张骞怎么用上你这么个不懂事的幕僚？你别忘了，你私刻官印是要杀头的。 这，哎， 刘传基本来就是个有脾气的人，这会儿他再也忍不住心头之火，拂袖而去。第二天，刘传基并不急着动身，约了张鹏和喝酒。原来刘传基同张鹏和是同年中的举人，当年在京城会试认识的，很是知己，又一直通着音信。张鹏和后来中了进士，刘传基却是科场不顺，蜜馆为生，逍遥了几年。新进被张骞请去做了募兵，刘传基心里有事儿，只顾自个儿灌酒，很快就醉了，高声说道： 明珠，他是当朝第一贪官。 刘兄，说话要轻一些，明珠耳目可是布满京城啊。 哼，我刘某无能，屡试不第，只好做个募兵。可这募兵呀，不好做，得昧着良心做事儿。昧着巡抚大人，我在明珠面前得装孙子，可我打心眼里呀，是瞧不起他的。我回去啊，就同巡抚大人说，30万两部费，我们不出。 张鹏和陪着刘传基喝酒，直到天黑，送他回了湖南会馆。从会馆出来，张鹏和去了陈廷敬府上，把刘传基的那些话细细的说了。陈廷敬这才恍然大悟道： 哦，难怪朝廷同各省的文牒往来越来越慢了。现如今我们言官如有奏章，也得先经过明珠过目。皇上的耳朵是叫明珠给封住了。陈大人，不如我们密参明珠。 鲁莽行事是不成的，得先摸摸皇上的意思。平时密参明珠的不是没有，可皇上都自有主张。 张鹏和摇头长叹，直到明珠遮天蔽日，论罪当死。皇上那天在畅春园，南书房送上王继文的折子。皇上看罢折子说： 修造大观楼不过10000两银子，都是由大户人家自愿捐的，准了吧？ 这， 皇上又道： 王继文的字倒是越来越长进了。 陈廷敬说： 回皇上，这不是王继文的字，这是云南名士阚真照的字。 就是那个曾在吴三桂手下效力的阚真照。 正是，当年吴三桂同朝廷往来的所有文牒都是出自阚真照之手，臣叹服他的书法，专门的留意过。 唉，阚真照可惜了。 阚真照替吴三桂效力也是身不由己， 毕竟当时吴三桂是朝廷封的平西王。 皇上点点头，不多说话，继续看着折子。明珠奏道： 启奏皇上，噶尔丹率兵30,000渡过乌伞河，且声言将请兵于俄国，会攻科尔克。 唉，朕料噶尔丹迟早会反的，果然不出所料。调各部同李藩院尚书阿拉尼索部会合，另派京城8旗前锋200，梅左领护军1名，汉军200名，斜炮若干，开赴阿拉尼军前，听候节制。 明珠领了旨，直到皇上圣命。皇上又道： 噶尔丹无信无义，甚是狡恶，各部不得轻敌啊。军饷供给尤其重要，着令各省筹集军饷发往西宁。 这臣即刻拟旨。 徐贤学由户部转工部尚书，陈廷敬由工部转户部尚书。朕不怕噶尔丹打仗，只怕没银子打仗。陈廷敬善于理财，你得把朕的库银弄得满满的。 陈廷敬叩头领旨，高喊了一声： 这！ 陈廷敬同徐谦学择了吉日，先去工部，再到户部，交接印信及一应文书。徐谦学说： 这几年南方各省连年灾荒，皇上给有些省免了税赋，而朝廷用兵台湾所耗甚巨，如今西北不稳，征剿噶尔丹必将动用大量钱粮。陈大人，您责任重大呀。 我粗略看了各卿使吏送来的文书账目，觉着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没有钱粮上解之责的省，库银大有文章啊。 陈大人的这个猜测我也有过，这些省只有协饷之责，库银只需户部查点验收，不用借送到京，全由督府支配。我到户部几个月，还没来得及问过此事呢。 大量库银全由地方支配，如果监督不力，必生贪腐。 有可能，有可能啊。 王继文同幕僚看真照，杨文启在二堂议事。杨文启说： 府台大人，免征铜税，这可是陈廷敬的主意，但是修建大观楼，陈廷敬居然不同意，这陈廷敬他真是个书呆子。 看真照却说： 府台大人，我以为皇上准了陈大人的奏请，不征铜税自有道理，铜税重了，百姓不肯开采，朝廷就没有铜铸钱呢。 杨文曲说： 哎，可是没了铜税，巡抚衙门哪里弄银子去，还想修什么大观楼。 府台大人，大观楼不修也罢。 王继文听任两位幕僚争了半天才说： 看公，你可是我的幕宾，屁股可别坐歪了呀。 府台大人花钱雇我，我理应听命于您，但是我做事亦有分寸，请府台大人见谅。 杨文启说起风凉话来，他说： 同为府台大人幕宾，看公为人做事却是杨某的楷模呀。 王继文听出杨文启的意思，怕两个人争吵起来，便说： 好了好了好了，两位都尽心尽力了，王某感激不尽。看公，我王某虽无刘备之贤，却也是三顾茅庐恳请您出山呐，就是敬重您的才华，修造大观楼皇上已经恩准了，就不是修不修的事了，而是如何修的让皇上满意呀。 看某尽力而为吧。 王继文命人选了个好日子，携看真照、杨文启及地方乡绅名士，在滇池边选大观楼址。众人沿着滇池走了半天，处处风光绝胜，真不知选在哪儿最为妥当。王继文说： 皇上恩准我们修造大观楼，此处必为千古圣迹，选址一事甚是要紧呐。 杨文启道： 这香啊有岳阳楼，鄂呀有黄鹤楼，而今我们云南马上呀就有大观楼了，可喜可贺呀。 乡绅名士们知道天下升平，百姓有福，阚真照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的样子。王继文问他：“ 阚公，阚公 啊， 您怎么一言不发呀？”“ 我在想筹集军饷的事。”“ 哎，这件事我们另行商量，今日只谈大观楼选址的议事。”“ 朝廷令云南筹集军饷，从川陕进入西宁，大有玄机啊。”“ 阚公以为有何玄机啊？”“ 只怕是西北有战事了。”“ 我也是这么猜想的，但是朝廷只让我们协助解决粮饷，别的就不管了。阚公，你看这个地方行吗？” 阚真照抬眼望去，但见滇池空阔，浮光耀金，太华山壁立水天之际，奇色如黛。阚真照说：“ 此处甚好，富台大人，只怕是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王继文极目远眺，凝神片刻，不禁连声叫好，又吩咐风水先生摆开罗盘，做法如仪。从者亦连连附和，直到是行胜之地，大观楼址就这么定了。真正叫人头痛的是写饷的事儿。有一天，王继文同阚真照、杨文起商议写饷的事儿，问道：“ 阚公，库银还有多少？”“ 回府台大人，库银尚有130万两。” 杨文起很是担忧说：“ 府台大人，今后没了铜税，真不知道往哪儿弄银子去啊。” 阚真照说：“ 看来只有开辟新的财源了。” 王继文叹道：“ 唉，谈何容易呀。”“ 府台大人，我同犬子旺达琢磨了一个赋税新法，现在只是一个草案，改日送交府台大人过目。”“ 多谢阚公操心了，我们先商量写饷吧。朝廷都催了好几次了，我云南每次写饷都是如期如数，不拖不欠，皇上屡次嘉奖，这回我们也不能落在别人后面了。”“ 要在短期内筹足17万两饷银，13万担粮食，1万匹骏马，非同小可呀。富台大人，以真照之见，不如向朝廷上个折子，说说难处，能免就免，能缓就缓一缓。”“ 哎，不行呐，我从随军削藩之日起就负责督办粮饷，从来没有耽误过事儿。我王某办事干练，早已名声在外，朝野尽知啊。”“ 是啊是啊，皇上呀很器重府台大人的才干。”“ 可是府台大人，我真是没有办法着手啊。”“ 既然阚公有难处，写饷之事就由文启办理吧，您就专管督建大观楼，建楼也难免有些繁琐事务，也由文启帮着您操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